沈总。 客气客气，别那么叫，快不习惯了，叫我沈西就好。 接下来一个环节，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那就从高中说起吧。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29集。 沈西非常想用自己那一贯的既然你那么想知道那我就大发慈悲的说一说的语气来讲出你这简单的字， 却没做到。听到这话，夏九家呆了，他的脚步一顿，落后几步，好半天后才又重新跟上。 我好像一直觉得你很可爱，否则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招惹你。后来一起打架那天你还记得不记得，我们一起打架，一起帮一个初中女生抬自行车去修理铺，你给我买奶茶七柳，我们两个跳墙回去。 西藏， 就从那天开始，在我心里你不再是你，我不再是我了。 沈西，你喜欢男生啊？ 我喜欢的人是男生。夏九家想起前天那个困扰，自己都难以理解地确认着。 那么早吗？在以为我是学渣的时候。 嗯。 所以你喜欢的是我的人，不是我的分儿。 也纠结过，觉得分儿不当数不对，以后很难过日子。不过后来觉得只要相互喜欢，这些事情总能克服。 竟然还真有人喜欢的并不是我的分儿，而是我这个人。 夏九家想起军训比赛前沈西做瀑布聊当时那个夸张的反应，又想起70年校庆时沈西说当然是您的那个幽深眼神，还有在杨娟提问有谁说过我爱你时讲的我爱你哟，还有教你做题一起上985，还有高分喷雾，还有教滑雪教打桌球。比较肯定沈西没有说谎。夏九家觉得自己简直就像是一个亿万富翁，隐瞒资产装成穷人，却得到一美丽而又富有的小姐的一颗芳心，也说不清什么感觉。 石井皮豆，你怎么想啊？ 嗯？ 你怎么想？我想一辈子，毕业以后我们去北京读本科，再去美国念硕士，再到世界各地，从亚马逊雨林、撒哈拉沙漠，从南极洲冰川到北极的冻土，从珠穆朗玛峰到马里亚纳海沟，一路走一路看。我时不时从怀里掏出一封情书，你一字一字仔细读过那些段落。 这个抱歉，我没有想过，我们还是学生。周五晚上，对着那个女生，你不是说夏九家要好好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吗？以后要当全省状元，全国顶尖，改变世界，造福人类。 那是对 那是对他，不是对我。 一样啊。 哪里一样啊？ 多影响学习啊。 言外之意，都没我分高。沈西换了一个努力方向。 那你喜欢我不的？ 哪种喜欢啊？ 想谈恋爱那种？ 完全没有。 沈西脚下又是一顿，非常惊讶，瞪大眼睛盯着对方。正好路过一盏已坏掉的路灯，沈西脸上刹那出现一片阴影，他简直不敢相信，小皮都没有感觉。 那你对我是怎么看啊？实话实说，想听真的。 哎，早先觉得特熊，后来呢，觉得挺好，身上有着闪光的地方，可以忽略很熊的地方。本质上讲吧，值得深交。 沈西并没有觉得好过，他扑了扑石桥栏杆，石狮头顶的雪，指尖一片冰凉，雪晶莹洁白，却又带着冰冷，倒有点像此刻的心情。很快二人走下桥头，沈西知道剩下时间十分有限，等出去了就分为全无，故作轻松地讲出了重要的话。 反正我绝不会放弃。 还是放弃吧，你又不看成绩，学习不好的人可多了，学习好的不容易找，学习不好的还不容易找吗？ 放屁，我只喜欢水晶皮冻，什么蒜蓉黄瓜、干豆腐丝、五香花生、川北凉粉、麻辣鸡丝，通通不要。 还没等夏九家想好回答什么，二人已经穿过假山，走过广场，来到灯火通明的海山公园门口，一辆空车正好路过，夏九家本能般的便拦了下来。沈西见话还没有讲完，夏九家就拦车返校，有些失望，但车已经停下，他也不好把人撵走，只得替小皮洞仔细挡住车顶，看他挪到后座里面，自己也迈开腿坐在后座外侧，重重的一下关上车门。 师傅，到儿冲，走海山大街啊。 司机起车打表，一路上因为还有司机，两人都没讲话，车内十分安静，只有司机大哥偶尔跟其他司机大哥在微信群聊天打屁，骂骂咧咧。沈西看着车外商业区中酒吧一条街的灯红酒绿，始终沉默，那些五颜六色的光在他眼里不间断地疏忽闪过，又顷刻消失。到海山广场又上来一对情侣， CC 市出租车起步价格很低，全国省会里面最少只有5块，于是有了约定俗成的传统，可以拼车。司机见到路边有人等候拦车，便会摇下车窗问问要去哪里，如果正好顺路就叫对方上车，后面的人记住计价器上的数字，到了终点再看一次数字做减法。因为一下上来两个，沈西只好挪到后排中间的位置，他人高腿长，很不舒服，新来的人又不认识，沈西很自然地往夏九家那儿靠。两人刚刚在公园里经过告白，立刻便胳膊挨着胳膊，腿挨着腿地坐在一块儿，都有一些别扭，尤其是夏九家，知道沈西喜欢自己却躲不开，只觉得整个碰到对方的右半侧又酥又麻，像被放在火上灼烧，一切 似乎变得不同了。 CC 是冬天冷，路况差，许多地方都在连年考验当中开裂甚至塌陷，于是车子分外颠簸。打车便宜，出租车司机赶着拉活，又普遍开得比较疯狂，左冲右突，乘客像做疯狂老鼠，于是因为抖动急转，夏九家总是碰到沈西或者靠上沈西，膝部肘部每每碰触旋即分开。在这样的时机，总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在，仿佛拒绝的并不是那么彻底。终于出租车停在了R中门前，沈西抢着付账。 今天不能让你花钱。 我 刚刚拒绝对方，夏九家当然不想欠钱，即使只有五块。 总之今天不能让你花钱，别撕撕扯扯。 哦， 夏九家思考两秒，掏出手机，大致计算了一下电影、饮料、零食、日料、交通等等费用，发现正好是520，心里一颤悠，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某种预示，只能摇摇头，给沈西发去了550块钱的转账。沈西一直关注夏九家，也没有看手机。二人迈进校园，在明亮的路灯下边走向宿舍。操场上许多学生还有附近居民正在绕圈跑步锻炼身体，一点都不冷清。沈西与夏九家沿着操场过去，左转进宿舍楼，一前一后走上三楼。在336门前，夏九家伸手按在门上，咬咬牙又回过头看着沈西。 沈西，抱歉，对不起。 夏九家想着今晚的事总得做个最后总结，最后定论。沈西站定看着夏九家， 没事。 嗯，那就好。 小鼻洞。 嗯，什么？ 你没必要觉得抱歉，觉得对不起，因为你也不需要觉得我被拒绝这件事儿值得同情哀怜。 嗯， 我比你要幸运，我已经遇到心爱的人，而你还没有。 小鼻灯，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了？ 有，是有的。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本集完，感谢您的收听。